号晚上啊，10:09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有 Kitty， 仲有阿莫莉，大家好。 Hello， 今日俾你估我讲咩题目？ 莫莉系咪讲天能啊？讲呢套戏 Tenet 啊，Christopher Nolan， 人人都讲紧噶啦， 我未睇啊。 咁啊，咁不如我哋约埋，我哋下个礼拜讲啊。 好啊， 系啊，再唔讲我倾。 就勾咗係咪啊？ 即係不甘後人啊嘛，人都講。 係，因為真係太多，我而家都睇到佢係不停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新聞啊，一啲關於佢嘅嘢啊，即係例如就係話點樣拆解佢啊，又唔知有五個提示你先入場啊，係 啊， 講到好似好鬼 亂。我覺得喺我嘅人生當中咧，即係其實話啲話題嘅影視作品咧，計呢、這個可能你哋未懂性啊，計呢、這個。咩來自威爾嘅解剖外星人之後就係呢套噶啦， 即係一樣都咁迷， 都係天能啊！ 咁好啦，咁我哋應承所有聽眾啦，我同 Kitty 啦，同埋敏達人睇咗啦，咁我同 Kitty 都盡快睇完之後咧，不如我哋揾一日下個禮拜就講天能呢套嘅電影。咁今日咧雖然咧就唔係好迷，但係咧我講呢樣嘢咧。我唔知道你哋到時將來如果真係發生嘅時候迷唔迷，因為講嘅係咩呢、就係講呢個叫做無現金城市。咁、好啦，咁 係因為個城市冇曬錢啦，庫房冇曬錢，好窮啦、定係你意思係用嗰啲所謂叫 cryptocurrency 咧，即係電子貨幣咧？ 係以我個人嘅理解，應該係兩樣都係嘅。但係今日重點咧就 咁啊，真 係 弊啊！ 係啦，即係以我個人嘅分析，我覺得係嘅。但係今日重點就係講一啲關於遲啲就係可能係全部都變曬電子貨幣啊，電話上面俾錢啊，就未必有曬現金呢一樣嘢。咁我哋慢慢逐樣講啦。咁之前咧都講噶啦，即係有好多時已經可以網上面買嘢啦。你哋有冇发现咧？网上买嘢就算到而家咧，即系其实都流行咗咁耐，就理应应该系都安全啦，因为咁多年啊嘛发展咗。但系其实到今时今日，你哋上网买嘢嘅时候，都有啲淆底嘅咧。 嗱，我就唔想讲过头说话嘅，我就真系冇乜嘅。尤其是咧买过嗰啲网站咧，其实即系佢好方便，佢已经 save 低晒你本身啲资料啊，即系其实你又唔需要再打多次你个信用卡号码同埋后面嗰啲安全码咧。好多时候嗰啲网站已经 save 咗，咁你只要揿，即系你揀翻我张卡嘅资料咧，佢就已经帮你过咗数啦。咁我就真系好大安子意啦， 哇！你真系好 lucky 咯， 系咯， 我有熬底噶， 系咪啊？ 系啊， 但系有冇试过即系出事先？ 都有噶，試過幫我個細女咧，佢中意畫畫公仔噶嘛，咁啊買嗰啲咧嗰啲真係叫模型公仔，佢可以擺好多 pose 嘅，等佢照跟咁樣啦。咁跟住就係、其實我唔係圖嘅，我就喺 FB 嗰邊，佢哋有時都會有啲噶嘛。咁我諗住我初初就諗住圖會唔會唔穩陣啊咁樣啦嚇，咁又諗住。下去啲大公司買，點反而佢唔穩陣喎？ 其實圖好穩陣喎，因為 佢發現圖係仲跟住同翻一樣嘢，又係嗰、那個又平啲。跟住佢真係兩個禮拜，唔使兩個禮拜，一個禮拜已經到咗啦。 同埋好多時咧，當佢即係雖然圖你覺得好似好遙遠咁啦，即係中間又經好多重啊，又要運過嚟啊，咁你又要等啦。咁我其實最近試過幾次咧，都係我話我等唔到啦，即係我其他嗰啲嘢都到曬咯，咁我唔等啦。咁跟住退款佢又好快喎，即刻又幫你搞噶咯。 哇！佢好高噶啦，已經識得退款。 係啊，其實原來好容易，同埋其實佢哋都好易化為嘅，即係我覺得其實佢嗰個 system 已經。发展得好完善噶啦，佢好似即系一个中间人咁咯，个网咁样。咁如果你有啲咩事你去投诉嘅时候，佢都为免烦啊。因为我以前有朋友咧，曾经想喺呢个网站嗰度咧摆一个 account 去卖嘢嘅，咁 淘嗰个你讲紧 系啦系啦，但系其实原来佢话比佢想象之中复杂好多， 哦、即系你能够销售系要 认证嘅重重嘅，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我听完佢咁讲之后，都觉得我去几方便嘅。不过另外一样嘢咧，反而我就觉得系要小心。就是、譬如你在自己手機那裡即有些 store 去買一些 app 的嘛，很多時候你買完一次或者你試用完之後你忘記了、為什麼電話費這麼貴，我最近就是 check 原來有一些 app 你用下不用的時候呢，它自動幫你續咯，每個月、 是啊， 是30元，那你初初不覺得的、但可能有幾個都是這樣，即你 download 完可能用完一次，跟住你以為這個月給了錢，那你以為是 下個月自動咳，原來又唔係嘅，即係你一定要喺電話嗰度教翻咯。 係，嗰個係難嘅。 系啊， 難咳嘅， 系啊，系啊，我好彩就未試過，但系咧我就覺得撳電話而家，因為我哋嗰部電話咧，佢哋一買嘅時候，佢好奇怪嘅，佢唔會話俾你聽幾多錢嘅，即係就算免費。佢唔會話俾你聽免費咯，佢就話好啦，你而家就付款買呢樣嘢，但其實可能嗰樣嘢免費噶、 嗯， 但係佢都係依然叫你就付款買呢樣嘢，就會令到我成日會混 淆噶嘛， 係啊，會混淆嘅。咁頭先 Kitty 都講啊，我都覺得淘嗰個係都係大嘅規模啦，冇咁驚啦。但係好奇怪嘅就係我喺香港我試過咧，我走去買 pizza， 咁亦都係大規模噶啦嗰間。咁、跟住咧，佢會轉你話去一個你信用卡付款嘅時候，佢會轉你去一個信用卡嗰個嘅平台嗰度過數噶嘛。 嗯， 突然間跟住我屋企個 WiFi 弱，跟住佢停咗，跟、住我就唔知道自己有冇俾錢，咁我又唔夠膽再買多次，因為我驚又重複多一份嘢。 咁你 stop 咗佢先啦 ，stop 曬噶啦所有嘢。 你直接打去嗰個餐廳問咯。 係啦，跟住結果我就係要哇搞好大輪啊，上網 refresh 咗幾次之後，你都仲未睇到啊、就要打電話去問。咁、那個問嘅時候，佢先話俾我過咗數噶啦，其實我哋都確認到，都收到，已經會寄啲嘢食過嚟俾你噶啦咁講。咁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呢啲係驚嘅。咁香港嘅起碼我哋都容易即刻打個電話去問。如果你譬如去美國啊、外國啊嗰啲嘅網站嘅話，真係會嚟一嚟啊個心都。咁咧，其實咧今日都有講某一間大型嘅銀行咧，佢做咗一個嘅發表一個環球嘅調查顯示咧，原來啊除咗好多人，即係上次我都有講過啦，好多人都因為疫情咧已經令到佢哋咧網上買多咗嘢之外咧，佢哋都話因為呢個疫情嘅關係，令到佢哋上網購物咧嘅睇法係正面咗嘅。咁可能因為佢哋網上買嘢多咗。我而家經驗 同埋成功嘅次數又多咗， 或者經驗多咗， 冇咁驚咯。 係啦，所以佢哋就話比以前啊冇咁驚啊，冇咁騰騰震啊咁樣。佢話但係咧個消費咧依然都會繼續都係謹慎嘅。咁佢哋亦都會咧即係盡量 check 清楚啲佢嘅俾錢買嘢嘅時候嗰個數。咁但係咧再問佢哋深入啲咯。咁如果你哋而家都多咗上去買嘢啦，嚟緊你覺得會唔會成為冇現金嘅城市？事啊咁啦，咁点知原来咧，接近三分二嘅受访者佢哋话觉得香港咧未来好快会变成冇现金嘅城市，而且佢哋预测喺2023年，即系七年之后，12年之后就会实现咯。 2023年， 2032年嘅时候，即系32年之后就会出现，但系七年之后好快佢哋就已经步入呢一个无现金城市啦。 就慢了，拖一下，憋着就坏了，推一下，定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 啱啱听过嘅王然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做《迟起的鸟儿有虫吃》。问大人 Kitty 想问你哋嘅问题，头先咧就话有调查，啲市民都话、哎，我哋应该都七年之后咧，香港有机会变成无现金城市，直至到咧2032年嘅时候就会实现全部啦。即系话其实开始一路一路咁样去踏上呢一个无现金城市呢个嘅世代，你哋觉得系咪真系可以呢？ 我觉得唔奇啊， 系啊，但反而我觉得未必、 点解呢？ 因为我会觉得有好多人可能或者有好多地方依然现金上面都仲係好盛行或者需要、就等于我而家买嘢都系嘅，即係疫情关系的而且确令我多咗用电子货币。而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呢，其实而家呢我哋平时用搭车嗰张嘅卡呢、你知唔知已经可以增值到几多钱啊？ 1000嘛， 系啊，以前系只得8嚿水定啲9嚿水嘅咋，咁而家甚至乎好似话，如果你唔知教嗰啲乜嘢嘅时候，好似话 自动啊， 系啦，自动嘅时候再多好多添，咁、但系所以我， 但系点解你会觉得冇可能啊？以前我都觉得一定用现金噶啦、即系我努力地成倍啦，系、一定会用现金噶啦，咁我点会有人信 credit card 呢样嘢嘅啫？ 系。 街市其實真係些數喎、 但你諗下街市咧，小販咧， 街市因為我喺內地見過佢哋點樣處理， 內地都係去街市買餸都 係 得 嘅，係咯， 係啊。香港我諗而家可能有啲貴價嗰啲都有，但係你小販嗰啲咧， 咪掃 QR code 咯， 係啊， 或者好容易嘅就係一懟個電話入去就嘟嘅係噶啦。 係，但又或者有啲老人家佢哋可能未必真係識得呢啲嘢噶嘛。你調翻轉你問我媽，我媽而家都係噶。咁即係頭先話七年之後開始步入呢個世代。 但你阿媽識用 credit card 先？ 識簽卡啊嗰啲全部識， 咁就會識用噶啦。 誒，佢好蠢嘅真係，佢真係 唔係嘅。咁你 credit card 識用就得噶啦。即係個問題就係佢逼唔逼你用啫嘛、 不過我而家開始教緊佢點樣用 QR code 儲分。係啦，即係我都盡量逼緊佢。 你叫佢做嗰樣嘢，嗰樣嘢可以換煲啊。 係。 嚇有印花， 有印花，佢哋就做到噶啦。 我想 即係我阿媽誒點講，我阿媽都係我諗同你阿媽一樣啦。 我就想咁講啊。 佢係突然間。佢有咗個 Facebook 喎、點解？因為其實因為你去某啲店咧，如果你喺 Facebook 嗰度打卡咧， 哦，即係 like 咗佢，有八折或者送嚿甜品俾你咁。 咁佢就千辛萬苦叫個孫落去咧，就係為咗攞嗰個唔知少少 discount， 佢就解決咗。即係只要你有誘因，佢哋係會學到嘅、 我正想就係講啊，我媽咪真係好似問大個媽咪， 就係為咗換煲啦。 係啦，跟住佢直情係可以 detail 到啊，話俾我聽，我突然間有一日咧，我係買咗好多嘢，跟住之後就有好多印花俾佢啦。间啲印花唔要啊，佢要俾好多钱先可以 换煲啊嘛，系啊，我阿妈系为咗平时就乜都唔关佢事嘅，新闻亦都唔睇嘅，与世无争嘅， 系， 但系为咗换煲咧，佢可以喺我屋企楼下等其他佢唔识。嗰啲咧，即係家用姐姐，然後就行住啲人問人哋攞印花， 所以我想講咧，即係我同問大人同埋 Kitty 都諗到嘅嘢咧，即係呢啲嘅嗰啲叫咩啊？廠家或者啲商家佬點會諗唔到啊？跟住而家已經有好多嘅印花，佢變咗電子印花。可能就係逼一啲嘅老人家去學做電子俾錢。 如果你去即係去某個集團嘅點講咧零售集團，咪不停咁聽嗰隻歌嘅， 係啊係啊係啊，最高咯， 係咯。咁嗱嗰個就其實就係開始教佢哋去用呢啲嘟嘟嘟嘅嘢啦，係 同埋嗰啲數碼電子嗰啲印花咧。其實我早一兩年我好坦白講啊，我一聽到我都走嘅，我咁唔使啦，唔要啦。 好煩啊嘛，覺得 係啦，又要 download 你個 app， 跟住又唔知入啲 account， 有好多唔同嘅嘢。但係而家佢嘅優惠可能真係好，佢可能已經打通咗啲老人家知道，越俾啲數嘅嘢佢，佢哋就越容易吸引到佢哋學習。 你話 即係難嘅嘢，我覺得嗰啲傳銷都好難噶。 係， 但係你諗下幾多老人家中招？ 係，你啱，文達啱。好，快速講，咁啊，文達就覺得有機會啦， 有可能啊，我都覺得有機會啊。係， 但係其實成日都講話我哋香港咧呢個數呢個冇現金嘅城市，其實係好落後噶嘛。因為內地其實係真係非常之， 我啲朋友成日講乜你哋仲要帶人包嘅，我呢個手機出街就得啦，買飛啊咩啊搭的士啊。 其實幾年前嗰啲電視已經有做過呢啲度橋咁樣啦，即係佢哋落街其實食碗面，即係佢成日嘅行程佢就係冇攞過任何一蚊出嚟咯，係啊。 咁所以其實咧就好想問你哋，你哋又覺得即係點？即係你哋有冇諗過？原來其實香港咧係好早之前都已經係希望推出呢個電子貨幣，而且因為快得滯。原來個原因就係因為快得滯，令到而家咧反而就好似好落後咁。 嗱，而你即係以我記得啊，即係你而家用嗰個咧八達通咧，其實已經係第 second attempt 嚟嘅。因為之前都有啲類似嘢，但係唔係咁成功咯。所以有啲嘢就係講咧，要找對的，其實找對的時間 right timing 啊。 係啊。 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雪国里那雪收心奇香，斜角里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暗笑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 听紧嘅林家谦嘅《特伦斯梦游仙境》，一阵间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有敏感时刻。今日讲嘅系无现金城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最新失业率不变，维持6.1%，就业不足率就上升0.3%至3.8%，系沙士后嘅高位。失业人数增加至大约248,0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至大约149,000人。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失业率升至10.9%，亦系沙士之后嘅高位。政府話勞工市場短期仍然面對壓力。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卓照預計，失業率未見頂，年底可能會更高。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接受本台節目《議事論事》訪問時話，過去一年的社會事件有很多學生被捕，情況令人關注，亦都令教育界受到很大壓力。認為教育界要將他們帶回正確道路，更明瞭香港和國家的關係，包括協助學生了解港區國安法的立法精神和影響，相信業界都樂意去做。楊潤雄說，教育局正準備相關教材和課程大綱，他說不論老師的立場是什麼，都有責任為學生解惑，帶動他們了解立法的原因。楊潤雄又說，教育局一直以來都面對很多壓力，近年的問題較政治化，相信將來如果就國安法課程框架作出爭論，都會有人做文章。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和駐紐約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光章共進午餐。美聯社報導，是首次有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和台灣的高層官員會面。克拉夫特形容兩人的會面是歷史性，象徵特朗普政府進一步強化和台灣的關係。他認為自己正在做總統覺得正確的事，亦都覺得特朗普正尋求強化、深化和台灣的雙邊關係。他希望能夠持續代表華府從事相關工作。克拉夫特又說，台灣正被北京邊緣化，美國正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或者在聯合國衛生大會發揮作用。美國國務院次卿克拉奇抵達台灣訪問3日，是41年來訪台最高級現任美國國務院官員。他將會出席李登輝前總統的告別儀式，亦會與蔡英文總統會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堅決反對美國官員訪台，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發言人汪文斌說，美方執意安排克拉奇訪台，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3個聯合公佈的規定，助長台獨分裂勢力的囂張氣焰，破壞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中方將根據形勢發展作出必要反應。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7,871點，跌1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51點，跌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日元104.64，瑞士法郎0.91，加元1.321，人民幣6.765。英镑兑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68美元，卖出1943.5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午夜12:30，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 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杰棠，你睇下强个女朋友几贤淑啊！如果我阿薇啊都系咁贤淑，你话几好咧？ 思芬，阿薇喺你后面行紧过嚟，但系就咁。如果你想讲嘅，我又点会唔俾你讲咧？不如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两个就开个题目一齐讲下，你有冇羡慕过你朋友嘅另一半系咁好噶？ 但系朋友妻 讲羡慕啫，你谂咗去边啊 ？On a Saturday night。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谂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咧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嘅，好帮手。 哦，即系废嘅嗰啲。 每次拎完啲嘢翻嚟都话好帮手 啊。唔系，我系话实用，系实用，唔系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系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盟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之前呢我哋敏感时刻呢就有讲就话无烟金城市，但係香港就比较落后。咁但係呢我头先就话其实呢虽然香港而家係比较落后啦，但係我哋之前其实都算係先河嚟嘅。只不过係遇到啲嘢而令到呢我哋到而家呢都好似停滞不前咁嘅啫。咁到底咩事呢？咁原来呢之前呢都有一啲嘅学者就认为呢，原来点解香港呢一样嘢我好似停下停下，又或者喂内地都已经咁犀利啦，咁盛行啦，甚至乎係丹麦啊或者其他地方都系啦，咁点解香港仲系咁㗎？咁原来佢就有人认为就话，原来因为好早之前呢香港嘅信用卡同埋头先所讲问大人讲嘅八达通，甚至乎再之前有一个嘅 app 呢、已经呢就已经推出咗㗎啦。不过第一个 app 嘅时候就因为第一样嘢嘅时候就唔系话太盛行啦，咁最后尾唔普及，跟住就俾人就已經係過走咗㗎啦。咁剩返嘅呢就係呢個嘅信用卡同埋八達通。原來早於2007年嘅時候啦，即係13年前啦，香港人已經擁有好多張嘅信用卡㗎啦。咁我估佢嘅意思係用緊啊，因為有啲好多人就係學頭先問，但我哋私底下有傾偈就話，有好多人申請完之後未必用㗎，或者攞去優惠啊。咁而家呢個我唔知道就係咪佢係用，即、就、係、是、一直係用緊嘅、用緊嘅咧。2007年已經係有 2.6 張嘅信用卡，咁甚至乎嗰陣時咧已經有人用嘅八達通係已經去到3400万張啊，即係3400万張八達通，即係每一個人。有即係香港有成600-700万人啦，嗰陣時啊，2007年嘅時候已經有咁多人係有八達通啊呢一樣嘢㗎啦，而且仲用緊呢一樣嘢嘅。咁好啦，咁佢就話啦， 即係每人有幾張八達通啊？ 唔係，因為有600-多万人嘛。 咁你三四 三千四百萬張， 係咯，3400万。 係喎， 咁我都有兩張，有啲擺喺車度，一張係新人旁身。 但佢呢個數字係成 係 成好多， 同埋有啲人係唔見咗， 係咯，同埋係咪計埋唔見咗嗰啲啊？ 我估係，同埋有旅行咧，啲人而家有啲就係旅行嘅八達通噶嘛，我哋香港買唔到噶嘛，優惠啲噶嘛，即係我諗係加埋呢一啲啦。咁跟住佢都有講嘅，佢就話當時咧其實咧個滲透率仲好高，因為100蚊以上嘅咧市民就會攞嚟簽卡啦，即係攞信用卡啦。咁100蚊以下就會用呢、這個。 個嘅八達通咯。咁咧，所以就令到其他之後再嚟香港嘅一啲嘅電子貨幣嘅空間發展就少咗好多啦。咁久而久之，佢話直情嚴重到咧係其實兩年前，即係2018年嘅時候，我哋政府啊想 book 場去打波啊，都係兩年前先至開始採用俾大家啊，你用電話去做俾錢啦。即係所以就係慢咗好多嘅嗰、那個步伐。但係其實而家都已經開始咧，即係想快少少，例如有轉數快啦，有好多唔同嘅電子嘅貨幣，而家都做好多優惠，希望大家會用啦。網上即係而家見到嗰啲話，淨30蚊就平15蚊啊，有勁多呢啲咁樣噶嘛。咁所以香港而家都想追翻上前嘅。咁頭先都講啦，內地已經係普及咗好多噶啦嘛。咁內地嘅普及嘅原因又係啲乜嘢咧？咁有學者就話啦，認為 佢哋冇中間嗰陣嘅。 系， 佢哋冇八達通，一跳就呢個噶啦。 系啦，一跳就係電子貨幣，即刻俾錢啦。咁但係佢就話啦，首先就係呢個微字頭同之字頭呢兩個咧，就喺內地都係大行其道嘅。咁主要嘅原因係咩咧？就話原來內地咧，佢哋嘅鈔票最高嘅面額咧都係100蚊。咁所以咧，譬如你買嗰啲幾百蚊啊，甚至乎千幾蚊、萬幾蚊嘅時候，咁可能佢哋就會覺得用電話或者電子嘅貨幣會方便啲啦。咁所以就有。呢個其一啦，其二嗰樣嘢就話佢原來佢哋嘅個人信貸風險問題，所以令到佢哋咧出信用卡嗰個嘅率咧個機會率咧係少啲嘅，真係。咁佢就話特別係二三線嘅城市，咁所以反而咧信用卡呢一樣嘢咧喺內地嚟講咧，唔係真係個個人都會有機會可以擁有到嘅，所以反而電話上面佢哋可以用到嘅電子貨幣咧就咁流通同埋咁流行啦。咁同埋佢哋都有講，甚至乎佢哋好早之前已經係可以去到就係話交通啊，即係所有嘢都可以用啊，而且再加上佢哋點解可以咁流行呢，就係、是、我哋譬如都有講啦，譬如八字頭嗰個嘅卡，我哋都要俾一個嘅金額，就係50蚊嘅按金咁樣噶嘛。咁內地人又點會即係可能未必個個都可以handle 到嘅。咁但係如果佢哋有一個叫 QR code， 即係二維碼，其實佢哋根本上可以。唔需要太多嘅呢個嘅基本費用，佢已經可以俾到錢或者可以收到錢啦。咁所以對佢哋嚟講，點解個推廣可以咁順利呢？呢、這個就係佢哋嘅其中一個因素咯。咁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啦，咁啊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話，咁電子貨幣有幾方便啊？而家即係世界上面有幾勁啊？頭先問大人佢哋，你哋 Kitty 都講咗，喂，內地啲街市都會用噶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嘢。我哋可能未必會記得咯，或者知道，例如係咩呢？你哋有冇試過經過香港有啲嘅扭蛋機，其實已經可以用八字頭嗰張卡啦。 有係啊， 係啊，已經係好耐嘅，即係已經唔需要話以前係一定要搶銀仔㗎嘛， 搶5蚊銀啊，搶10蚊銀啊， 係啦、而家就已經完全唔需要嘅。另外咧有一樣嘢問大人，啲女女已經大咗啦，你最近有冇去嗰啲兒童樂園啊嗰啲啊？ 喂，嗰啲唔係要唱個 token 嘅咩？ 係啦，同埋有個飛嘅會嘔出嚟，嘔出嚟噶嘛。我最近去過， 冇咗啦，冇咗啦。 佢係 save 喺張卡度㗎，即係佢已經唔再出，因為你一張張飛咧，咪好唔環保嘅。 你想唔想睇張卡我俾你？ 我有啊，我有啊，我哋識㗎嘛，一買買200蚊咁樣㗎嘛。 係啊，佢就只係嗰啲，即係但係我就會覺得就好似係硬係嗰啲硬幣感覺上面實在啲嘅， 好玩啲嘛入下。 係啦，但係原來呢啲都已經變咗做數碼化，跟住啲飛又係你就吸落去嗰張卡 度。喺嗰個世界嗰個樂園嚟講，就係嗰度啲貨幣嚟㗎啦。 係啊，但係。你硬係覺得就係以前數飛就哇爭三張，快啲再玩啦，嘔多三張出嚟。 同埋喺地下睇有冇得執噶嘛，而家冇得執噶啦， 冇執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頭先都講啦，就係交通工具啊，的士啊，直情咧話有內地有啲教授啊，大學嘅教授直情喺度笑咧話。可能就當然內地唔可以啦，就話喂遲啲啊，其他地方啊，嫖妓都可以係呢個數碼俾錢啊咁樣，咁我唔知 絕對可以啦，即係譬如我用我個支付走過你個支付，但我要攞你電話咯， 係， 同埋會留有底咯， 係啦。系啦，呢啲有問題啦， 系喎， 系 啦，咁 小心啲啊， 教精大家， 即係無端端你點解會俾咗個錢個數量？ 即係有根有據喎呢啲。 係啊，咁佢仲講笑佢話，可能遲啲啊，連呢個黑衣啊，即係我哋要俾錢佢哋嘅時候，都可能要數碼化啦咁樣。咁好啦，跟住講到呢度啦，原來家長而家俾零用錢咧。佢哋都會已經係去到數碼化， 咁係啊，一早係用呢個八字頭嗰個卡㗎啦， 除了呢個之外啊， 除咗 佢會電話俾佢啊，同埋我唔知道用咩方法。 電話 係啊，佢哋話咧，原來係可以 check 到，即係我個女用咗，或者個仔喺大概邊啲地方，或者可以開張卡俾佢，我唔知啦。跟住佢就話睇下佢可以去大概咩地方用嗰啲乜嘢咯。但我就覺得反而呢一樣嘢就好似 綁咗佢阿媽張信用卡喺度啊， 或者附屬卡啦， 係咯係咯。 但我就覺得你既然俾得個零用錢小朋友，你就唔需要你個小朋友去買啲咩啦，咁 梗系唔系啦， 梗 系唔系啦， 仲即系你惊佢买啲好贵嘅玩具翻嚟啊？ 唔系啊，好似话有啲俾嗱，譬如话俾50蚊你，唔得太少而家，俾500蚊你啦，吓你呢一个月咁样啦，咁跟住啲小朋友买好嘟咯，乱咁嘟咯，会嘟晒嘅，要睇住噶， 所以就截住佢啦， 要截住佢。 但系你截得嚟，可能佢买晒， 同埋佢可能即系攞嚟唔知道买啲咩噶嘛，即系佢哋好犀利嘅，佢哋识得以物易物嘅，即系譬如我本来想买点数卡，咁但系我冇 credit card， 咁我就话喂阿莫莉啊，嗱你用 credit card 帮我碌咗先，然后咧我你想买乜嘢，我唔系佢冇现金，我帮你嘟翻，系去 K 仔或者七仔度嘟翻咁上下嘅嘢咁咯。系啊， 咁几劲喎佢哋，即系所以魔高一丈，咪洞高一丈就魔高一尺。 系啦， 咁啊除咗小朋友同家长之间啦，都已经电子化之外咧，你哋有冇谂过添香油都已经可以电子化？ 添香油都可以嘟 啊，系啊，咁仲要系唔止一个地方啊，包括日本、台湾，甚至乎香港。2018年嘅时候，两年前已经可以啦。咁佢又讲，譬如日本咧，就有一个咧叫做日光二方山神社，咁啊推出咗呢一个嘅服务。点解咧？就话因为太多华人过去嘅时候，就成日问个主持啊，或者问啲职员，我可唔可以电子俾钱啊？他們都答了很多次真的不行。跟住之后呢他們就觉得哇太多人问了。所以就开始就整了这些的香油箱附近呢就设置了一些 QR code 或者一些板就被人家 download 完之后就去添香油。咁在台湾都是啦，陆港有个天后宫都可以这样做啦，甚至乎可以用信用卡给钱添的。 咁唔使搵人成日夹住个箱啊又锁住佢啊。 但信用卡给钱会不会那个的手续费反而再多啲呢？咁香港呢就是我哋嘅黄大仙庙，佢咧2018年嘅时候都已经可以俾人哋咧就系支付消费或者去捐款噶啦，但系就好似系得一个之字头嗰个可以做到嘅啫，系啦，同埋嗰阵时佢哋合作，咁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合作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你知唔知日本咧？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啊嘛，礼金都可以系过数咯，全部嘢都可以过数。 咁呢啲其实都系自己。即係人 to 人嘅啫，咁佢得就得，即係好似 其實泰國都係嗰個電子支付好犀利㗎，你知咩叫 Line 的國度㗎啦，咁你去到泰國，你其實如果你可以有嗰叫係咪叫 Line Pay 啊？ 呢個而家都好多人同合作㗎， 係 啊，好多 即係韓國啊，咪台灣啊， 同埋 V 字頭個信用卡都同佢合作，我知道 嚇係啦，佢哋搭車基本上佢水電煤交費。你都可以用 Line Pay 的，咁所以就每个不同的地方都兴，或者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电子货币啦。咁但是咯，虽然刚才我们都讲了，就是说内地很盛行啦。咁另外就是这个瑞典，其实他原来很早之前都已经呢就说自己希望做一个的无这个现金的城市。但结果反而就被人很多投诉。因为他是做到很前的。前到例如是怎样呢，他是小贩摊档都会用电子的货币。咁但是原来呢对于旅行的游客来讲可能就不方便，你们又觉得如果真的没有现金去旅行会不会不方便呢？我感觉上面我觉得会的， 没有，但其实呢某一些国家的游客是多到多到逼到那些地方一定要装回那个支付的方式嘛，但是你说了不是你刚才说丹麦是吗， 这个瑞典， 对瑞典是吗，咁瑞典如果佢係有我哋嗰個阿里嗰個啊，同埋阿薇嗰個，其實係冇問題噶，但佢哋冇啊嘛。 係，咁佢都有講佢點解會有人走去都會投訴咧？佢都有講，佢就話因為原來咧有啲嘅遊客啊。 例如德國同埋英國咧，佢哋就會嫌嗰個行政費啊，會收得太多，因為銀行嗰個成日都信用卡就話你去外國俾錢嘅時候要俾多啲噶嘛， 唱嗰個匯率啦。 係啦，咁我所以我都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所以我盡量如果唔係大嚿嘅錢，即係譬如我去 book 酒店啊，譬如買啲貴嘅嘢，我盡量唔想用曬啲現金嘅話咧，我係真係都會用信用卡嘅。 但莫莉，你知唔知其實而家可能再行前啲咧，即係你會覺得驚用信用卡咧？譬如你在美國，你錄一張香港信用卡，咁你其實有個匯率噶嘛。但慢慢咧，其實可能會發展到咧，其實我知道係有嘅咧。有啲信用卡咧係有十二種貨幣嘅。咁其實你就唔使 就係用一個去匯率。 即係譬如你喺香港買定啲日元先啦，咁樣咁你拎住嗰一張譬如十二種貨幣嘅信用卡，咁你去到日本佢咪扣你嗰個日元户口咯，咁你唔使個匯價咯。 係，我原本唔知呢樣嘢嘅，因為我有一次翻深圳食 buffet 嘅時候， 佢有兩種啊嘛，係佢問你扣人民幣定港幣啊嘛。 我嗰陣時仲未知添啊，我係翻到嚟香港，我話喂我點樣過啲數翻大陸，佢話我張卡可以咁講，跟住之後我先知道原來就係話嗰張卡就係好似問大華，就係已經係有一個貨幣喺嗰邊，咁 有兩種貨幣 係啦，所以就係問大華十二種，我就未即係我就唔知道有到咁誇張，但我知道 我唔記得 咪 十二種都係好多嘅嗰個係好方便嘅，你去好多地方就變咗唔使擔心個匯率咯。 係咁好啦，咁啊佢哋都有講嘅，佢就話雖然咧即係呢一個普及啦，咁佢哋直情普及到係點樣咧？佢哋普及到咧就係有好多嘅地方已經冇現金啦，甚至乎有好多鋪頭都直情同你講，我唔會再收銀紙噶啦，即係我講緊瑞典，我唔再收銀紙噶啦，我亦都唔收硬幣噶啦。你哋有啲咩嘅話，你就喺部機度嘟啦。咁但係反而咁樣咧，即係太多人都越嚟越多鋪頭咁樣做嘅時候，反而令到佢哋有呢個嘅反對電子支付嘅聲音啦。咁好啦，咁佢都有講點解咧？頭先都講啦，譬如旅行嘅話咧，就有啲人就信用卡就覺得喂少數怕長計，我唔想啦。咁但係德國人就會覺得咧，就會擔心喂我嘅私隱問題。咁樣，咁所以佢哋傾向都會想用呢個嘅現金消費嘅。咁但係亦都有網絡嘅安全專家都有講，佢就話其實咧，我哋瑞典人咧都真係好天真嘅，因為我哋相信我哋真係可以完全放棄一啲現金，全靠呢、這個，即係可以之後依賴曬呢個科技。但係其實咧已經咧，大家有冇諗過我哋好好彩就係冇一啲即係好差嘅一啲嘅黑客去入侵我哋科技。但係其實因為我哋嘅銀行之前都試過係有俾人即係入侵過啊，或者有一啲嘅漏洞啊咁樣嘅。佢話不過好彩嘅就係佢哋都算叫做好人，咁就但係之後嘅黑客係咪都係咁好人呢？就未必啦咁。即係佢哋都有講嘅意思，就係話其實電子貨幣可能都會有安全問題，又或者頭先我講我遇到嘅 WiFi 嘅問題啦。因為佢話瑞典其實係一個咁先進嘅地方，都試過咧係喺某一個禮拜六係停電停咗幾個鐘頭，令到佢哋一啲跳蚤市場入面行街嘅遊客咧， 全部用唔到， 全部用唔到。我就算睇到幾中意嘅嘢，我都買唔到。咁所以就 變咗個影響唔大係嘛？跳蚤市場你都係買嗰啲普通嘢啫。 但我 如果你話冇電，應該係即係最影響係咪人哋嗰啲網上 transaction 嗰啲啊？即係股票啊，定係咩嗰啲先係勁啊嘛？ 佢好彩就係頭先都講佢禮拜六嚟。 哦，即係休市。 咁啊，好啦。咁啊， 但你有冇谂过现金货币其实好污糟噶？ 系 嗰啲人系有时拎下我国嘅一啲100元咁样啦，去验真系好多菌噶嘛。 系咁，但系咧就系佢哋都会就系头先都讲有其他呢啲嘅弊病啦，又或者大家可能都觉得好方便嘅之余，大家可能会遗忘咗嘅一啲嘅漏洞啦。咁当中亦都佢哋都有讲嘅，佢就话咧搞到佢哋越嚟，因为佢哋瑞典嘅商铺越嚟越好想推廣呢樣嘢嘛，搞到就有一班可能未必用到或者太適用嘅人就反彈啦。咁佢哋就話咧已經有一個嘅反對潮，咁咧佢哋就話原來咧係支持冇現金社會嘅人佔25%，咁但係咧即係另外即係話佢都有一班人，即係都好多嘅人。其實是不支持啦，因為佢只係呢個嘅支持嘅得25%啫嘛。 咁可唔可以兩邊咧？ 越嚟越真係兩邊啊，冇人中間啊。 唔係可以兩樣都用噶嘛，有啲地方咪 其實而家香港咪就係咁咯， 係啦，係啦，所以其實咧之後啦，都有學者就話其實如果冇電，即係全部電子貨幣啊，又或者全部變冇現金，其實最之前一開頭嘅諗法都係諗住方便市民嘅啫嘛，而唔係令到大家去咁反感嘅，即係所以反而如果真係每一個嘅地方好盲目咁樣去追求冇現金嘅社會或者冇現金嘅城市嘅話咧，你夾硬去做嘅話，只會令到你即係會反翻轉頭，即係弄巧反拙啊咁啦。咁所以咧，佢都話啦，某程度上大家都要諗翻就係長者。又漸接受到啊，冇電話嘅時候，頭先有講 WiFi 啊，或者呢個嘅網絡上面啊，甚至乎佢哋都有講佢話長者，因為好多時都好成唔記得啊。咁如果佢突然間一擺低電話或者唔記得拎個電話嘅話，佢可能就乜都冇噶咯。佢可能你如果掛咗銀行嘅話，又可能俾人攞走曬咁樣。佢話所以咧，同埋加上而家就係雖然已經開始越嚟越方便。但係畢竟全球而家仲有 85% 嘅交易啊，都係用現金嘅，咁所以就話啦，即係大家咧都要諗一諗，即係問大人嗰個嘅諗法啦。其實兩樣一齊，又點解唔得咧？ 杰棠，你睇下强个女朋友几贤淑啊！如果我阿薇啊都系咁贤淑，你话几好咧？ 师芬，阿薇喺你后面行紧过嚟，但系就咁。如果你想讲嘅，我又点会唔俾你讲咧？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两个就开个题目一齐讲下，你有冇羡慕过你朋友嘅另一半系咁好噶？ 但系朋友妻 讲羡慕啫，你谂咗去边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元7.75，日元104.73，瑞士法郎0.91，加元1.32，人民币6.768，英镑兑美元1.295，欧元兑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36美元，卖出1947.1美元。喺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另外，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朝抵达沿岸地区。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的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凌晨2点半，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香港乐队组合 Tonic 今次咧就系火拍住《丽英》一只小薯剧，将《鬼灭之日》变成咧就系一首日语嘅作品。歌曲除咗咧就系鼓励乐迷啊同好友并肩作战之外，其实在中文歌词入面亦都渗透了很多就是动漫的元素，来到日语歌词版本亦都就是充满着一种同魔法一起并肩作战的气氛。动漫迷又继不继续感觉得到他们这一股的力量呢？日本南榜推介歌曲 Tonic featuring 丽英 at 小薯剧《鬼灭之日》。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onic 嘅《鬼灭之日》日语版本。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Brianna， 你对叉烧饭咁有研究，你会用咩烧味嚟形容阿一呢？ 我谂佢紧分题。因为佢今日咁啱着短裤，见到有啲脚毛，咁我就谂起有啲食粉泥，佢有啲毛味蚊。 Hello， 我系苏间 Brianna，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员。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在或大或小的波动之中。在这段水深火热的期间，我们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谂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咧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嘅，好帮手。 哦，即系废嘢嗰啲。 每次拎完啲嘢翻嚟都话好帮手 啊。唔系，我系话实用，系实用，唔系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系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盟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请问有冇人啊？ 门上再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我密码改太多，必须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信太多想变申诉，想起网上觉得可能还有不出自结果，迟迟才换锁。当我无恨这一扇门背后，还想等到什么？ 有冇谂过一道门其实系充满住回忆嘅呢？门后面等门嘅人啦，为你开门嘅人，到送走一个人一段关系。Jenny 今次嘅作品就道出门，记录住好多嘅相亲相分。作曲由 Vincent Chow 翟日生，填词何方，编曲 Gary Tong， 感谢 Alvin 啦。 门上再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 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有 Jenny 幸福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会讲下帮助人嘅经历。 嗰日咧，我啱好拧转头啊，又见到佢个笔袋又唔喺个台上面嘅，小息我就借笔同埋擦胶俾佢。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平日下昼繁华喧闹嘅商业区，入夜之后行人寥寥可数。就在一条长楼梯顶的转角位置，有一间开住灯光极暗的小酒吧。这间店铺没有名字，座位只有一个，只是在星期四晚十一点才会营业的。而且只有感情丰富的女人才能够察觉到这间酒吧的存在。客人走到入店里面，亲切的老板娘都会送她一杯橙香味的 welcome drink。只要饮一啖，客人就会敞开心扉，同老板娘倾诉佢嘅爱情故事。呢一杯神秘嘅橙酒叫做阿贝罗斯布尼兹。喝一口爱情剧场，阿贝罗斯布尼兹。 一齐咗十二年啦，我点会唔伤心啊？但系如果而家唔决定嘅，件事只会一直差落去噶咋。所以我终于都同佢讲咗分手，我唔想再拖落去啦，拖咗成年啦。我想我哋两个都有新嘅开始，唔好再原地踏步。分开。可能都是一个俾大家各自成长的机会嚟嘅。之后是点冇人会知㗎。但係我淨係知道呢一刻我哋要暂停一下。 说再见 不要坐近，不纠缠，不慰问，说再见，不要坐近，别扶助病困。谁亦害怕背上开口责任，谁亦避免看见伤害人，然后乱说转淡了可以组对两朋，还道歉愧疚说不忍。分手要狠，比相恋勇敢，给掌掴就当打散不安怜悯。分手要狠，讲分手不需要等，等等都不会合衬，却会忍不到意冷。 十二年前，我去了一间时装店那里做兼职，识了阿文。当时我新入职，什么都不识，阿文就很细心地教我所有东西。在我未跟其他同事熟络，做到朋友之前，阿文就已经很照顾我，吃饭放 lunch 又会叫埋我，令到我不觉得很孤单。阿文是个很孝顺的男仔，他一放假呢就会陪家人吃饭的了，又会陪他阿妈去这里去那里，是一个很顾家典型的巨蟹座。而他亦都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回下工，我突然之间觉得好不舒服，原来我发烧啊。阿文知道了之后，就一支箭咁冲咗出去帮我买退烧药，又买咗一啲面包啊蛋糕咁俾我送药。就係咁，我哋慢慢产生咗感情，然后就一齐咗啦。我同阿文喺埋一齐嘅时间大部分都好开心。我哋两个都唔係好鍾意讲嘢嘅人嚟㗎。不过我哋就好鍾意食嘢囉。所以我哋拍拖好多时都係会搵一啲未去过嘅地方食啲好食嘅嘢。我哋又好鍾意去旅行啦。每次去旅行我哋都肥几磅返嚟㗎。而每一次我哋去到一个地方都会买一个当地嘅磁石贴贴喺雪柜。而家望下个雪柜都有成二十几个路。 你在我记忆旅行，每步也艰辛，跟你踏过许多族人，舍不得转身。你赠我太多见闻，拿不走的疑问，多努力放低偏不会忘记。纯属过路风筝，不懂爱别人。 其实我哋一直嘅感情都算好好噶。拍咗拖几年之后，我哋就同居啦。我哋同对方嘅屋企人关系亦都好好，身边嘅亲戚朋友都觉得我哋好快会结婚生小朋友。其实就连我哋两个本来都咁以为噶，因为我哋都系好简单嘅人。喜欢很简单的生活，很容易满足，又不喜欢出去玩，也都很怕麻烦。所以我们遇到对方之后相处得那么好，我们都没有想过要找个另外一个更加好的伴侣。但是时间一直这样过，我和阿文就好像不停地重复重复又重复所有东西。不止我们的关系好像胶着了，我觉得我哋嘅人生都好似停滞咗咁啊！可能系我哋唔奢求、唔贪心嘅性格，亦都令到我哋好似冇咗进步嘅意欲咁。过咗一排，我冇再喺时装店嗰度做兼职之后，就转咗去一间物流公司嗰度做文职。个老板好信我啊，俾好多大 project 我跟。做咗唔够一年，个老板仲加咗我人工添。虽然做嘢忙过之前好多，不过眼界亦都开咗好多。而阿文咁多年都系留喺嗰间时装店嗰度做，佢好似从来都冇谂过要搵一份更加有前途、有保障嘅工。可能女人去到三字头，真系会特别多嘢谂啦。 我开始担心我哋嘅将来。起初我欣赏佢嘅简单同埋容易满足，到咗而家变成咗我好睇唔顺眼嘅懒惰同埋唔上进啦。其实我好憎自己有呢个谂法，我觉得自己好衰啊！点解我要咁嫌弃阿文啫？但系呢个谂法越嚟越强烈，我对阿文越嚟越多不满同埋挑剔。我哋曾经试过好心平气和咁倾将来，但系倾到最后，每一次都觉得好失望。 矛盾只因心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你为我放一场烟花，跌下来疮疤，痛定思痛，未来算吧。回头看最初多快乐，记得吗？竟会抹决心成家。 我哋明知道我哋之间出现咗问题，但系又揾唔到解决嘅办法，我哋都好无奈，关系就慢慢转差。我哋喺屋企开始好少讲嘢，加上可能大家都怕倾倾下又会讲翻去嗰个将来会点嘅问题，然后又变成一场冷战。直至到上年有一晚，我哋因为一件好少好少嘅事嗌咗长交，我哋都将心里面嘅感觉讲咗出嚟。我希望佢唔好再咁小朋友，可以为佢自己，为我哋嘅未来打算多啲，做多啲。而佢又好想我明白佢多啲，欣赏下佢，同埋关心佢。我哋倾咗好耐之后，决定俾多一次机会大家。我哋会好努力咁去维系呢段关系，希望可以揾到转机。可惜，原来唔系样样嘢有心搞就搞得掂噶，定系其实我哋真系唔够有心咧。总之喺过去嘅呢一年里面，我哋都尽量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去满足对方，但系好似冇一件事做得啱对方心意咁，吃力不讨好。我哋两个都好攰啦。最差的时候试过两个人坐在同一张梳化那里喊，但就没理过对方。我们好像什么方法都试过，但是都没有用。我很怕继续这样下去，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会转化做恨。我不想个结局是大家好憎大家这样分手。 沙发已闷透，也许坐得太久，谈话亦乏味，还在避忌，拿着谁共我比？若果懂得哲理，也许不必退避。曾天真相信我共你走得过生与死，从来未预备，缘分着地由别人伴你飞。用我尚有剩的一口气请走你，不哭一声不要献丑，收起想抱别来怀旧，初讲的早已遗漏，怎么可永久？可否一一的揭秘，为何还在顾忌？如果想走不必搏斗，只需松开我手。 说道理，再不要等转机，话题及预备，情分已死，只得他跟你飞，想要用我剩的一口气忘掉你，不幸一生不要献丑，收起伤保别来怀旧，再顾忌，如不悔疚便尽管走，只需松开我手。不幸一生不要献丑，收起伤心里已预备，不堪一击只盖献丑，你与我之间那缺口，这伤疤怎么去承受，还要再继续走，花光一生的勇气，想得继续献技，这伤可等得到最美， 所以上个礼拜我终于同阿文讲咗分手，系好痛好痛噶。讲咗分手之后，我每一晚都失眠。我当然又挂住阿文啦，十二年，身边有几多个人可以陪住自己十二年啊？但系我知道呢个系一个理性嘅决定。当有啲嘢坏咗嘅时候，我哋唔可以视而不见嘅。我希望呢一下抽身，大家都有空间去唞一唞，认真咁谂下，到底我哋最想要嘅系啲乜嘢？我唔想再重复跌翻落个漩涡嗰度。 记得那天，太阳压着平原，风慢慢吹，没有人掉眼泪，一切好美，好到我可以不用说话。金色的侧脸，踩着全白球鞋，风继续吹，世界继续作业，那么确定，我知道那就是你。 深情是我的几分之一，感觉你贴着我胸口心，在那一个回不去的天里，哇哇哇，我的几分之一，你终于还是离开我的生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属本地个案，当中三宗源头不明。其中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在观塘和乐村中星慈善社工作，他的五名同事已经被送到检疫中心。另一宗個案患者在旺角創興廣場營管餐廳任職，曾經到過旺角街市。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溫形容疫情仍然未斷尾，他認為是難以找出所有隱形患者。另外，醫管局表示，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明日起轉為備用，日後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幾日內重新啟用。本港最新失業率不變，維持6.1%，就業不足率就上升0.3%至3.8%，是沙士之後的高位。失業人數增加至大約248,000人，就業不足人數增加至大約149,000人。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失業率升至10.9%，亦都是沙士後的高位。政府說勞工市場短期仍然面對壓力。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關卓照預計失業率未見頂，年底可能會更高。沙頭角蓮麻坑路近崗下有村屋懷疑有廚房煮食爐頭起火，屋內一男一女受傷。事發在晚上7點多，村屋内有炉头起火，一度怀疑发生轻微爆炸，消防赶到现场将火救熄。初步调查认为是厨房的煤气喉老化引致火警，两名伤者被送到北区医院治理，送院时清醒。美国财经频道 CNBC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24至36小时内就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和甲骨文的交易作出决定。据报甲骨文或持有 TikTok 在美业务两成股份，而沃尔玛亦都有望同甲骨文合作。报道又说，特朗普一直和内阁成员以及其他顾问会面，以决定是否批准这一笔交易，但包括国务卿蓬佩奥、财长努钦和特朗普女婿傅什纳在内的各人意见分歧。特朗普早前说不喜欢见到 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保留 TikTok 在美业务的多数股权。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认为，如果 TikTok 仍然主要由中国企业营运，就达不到特朗普的目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013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67点，跌1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4.74，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7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6.81美元，賣出1,947.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知兴字堂新闻报道， 政府向 N 无人士发放津贴， 成日话咩一无三无，我哋大学生先真系 N 无啊！你讲啊，防疫抗疫基金、关爱基金、强积金，有边一个我哋系有受惠噶？不过醒目嘅香港人、醒目嘅大学生，总会揾窿路揾银嘅。Here comes the money。想知我哋近00后有咩门路？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12至2师兄祠堂的新环节，师兄 Major 咩，有我阿聪同阿一凌子维齐齐掘金。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谂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咧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嘅，好帮手。 哦，即系废嘅嗰嘢。 每次拎完啲嘢翻嚟都话好帮手。 系啊，唔系我系话实用，系实用，唔系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系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陈尚思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盟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茉莉 今个星期的朋友圈，我请你这一位真是新朋友了，第一次认识他，名字就成日都听到的了。杜小乔你好。 你好啊 Molly， 我叫小乔，杜小乔。 是啊，我想说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成日都听到你的名字，都觉得你一个好什么都讲得的人来的。到私底下呢，刚才跟你夹，哇，我正在访问讲什么的时候呢，你都是什么都讲得的，其实你性格是不是都是很容易跟人做朋友的人来的呢？ 完全不是啊。 嗯。 我是一个挺喜欢观察人的人来的。 嗯。 我挺好彩的，就是呢熊仔头帮我拍了一些片。嗯。应该说我帮熊仔头拍了一些片。他设定了一个角色呢，是我一个开朗活泼同埋哔哩吧啦的女仔。 嗯。 因为这个切入点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很乐意去讲嘢的人来的。 嗯。 但是认识我的中学同学啊，或者读书的朋友仔都会知道我是一个极少讲嘢的人咯。 嗯。 而且我是极度拣择我的朋友的。 嗯。 对于我来讲，我的朋友的定义好高， 是 一旦他入了我的朋友圈，他就是我的朋友。 喂，咁我想问一下啦，作为你的朋友，他的定义有几高？即系你有几高要求呢？即系例如系咪要对你好十次啊？即系关心你十次啊？定系点样嘅咧？ 嗯，头先我有讲嘅就系一样嘢，就是我好中意睇人啦。 嗯， 咁我好觉得如果佢个气场或者真人是真实的话呢，我会想跟他相处。但是就算他对我很 nice 都好啦，我只要觉得他有中间有些不是、未必是这样。怎样透露呢？就是他跟不同人相处之间会显露他用的用词或者他对人的想法。讲一些很 positive 的东西可能。但是可能会表现着其实他不是真的这样的时候，我就未必会跟他做朋友。这些所谓的定义都是我自己定义的。其实是有些朋友是我觉得他好好，但是其实我跟他是完全不认识的。 嗯。 只要我觉得他好的话，我都会很乐意想跟他倾偈。 咁即是说你会见他几次之后，你才会再考虑跟这个人成不成为朋友的了。 不一定是几次的，有阵时是一次我都会觉得是。 即是你信直觉那些人。 信的。 但是呢，你不双子座的。 是啊。 我都是。 喂，你好啊，生日 早前生日快乐啊。因为我点样讲，我都系嘅。不过有样嘢，我反而就系我而家开始越嚟越改变嘅，就系、 我覺得我自己的直覺而家冇咁準啊，冇咁準嗰樣嘢就係我通常第一下我見到佢哇咁黑人憎嘅咁樣，即係個樣啊咁，跟住但係第二下之後咧，我發現哦、啊、原來我唔、嗯、我認錯咗你，即係我即係誤解咗你咁。有啲人咧，我咧又對佢好好，真心當係朋友，跟住之後先發現哦，原來佢背後咁講我㗎咁樣，即係我會好多呢啲咁樣嘅落差咯。 嗯，我對人睇咧，我未必係淨係睇佢個樣嘅，即係睇好多好多嘢嘅、 嗯。 可能佢表面上即係都係嗰句啦，做嘅嘢同佢真嘅嘢未必係真係咁樣嘅話，就會唔理。咁、 嗯、 但係都好似你咁講，人越大咧，首先我自己接受嘅嘢越多，都多謝我身邊嘅朋友同埋伴侶嘅。因為其實我以前咧真係可能話，我一旦定義佢唔係，咁我就真係唔會接觸咯。咁但係真係會接觸嘅人咧，我唔會將我全部嘢講曬俾佢聽。 係， 無論係。邊一個任何關係，依份去到親人咁樣、嗯，我都唔會講曬任何嘢。 我咧以前咧咩都講噶，只要我認定你係朋友，我就咩都講噶、嗯。反而我而家大過咗，尤其是呢兩年咧、 嗯， 我開始學識啊，把口都係唔好咁哔哩吧啦。因為我發現，哎呀，我成日講完呢啲之後，可能會受到傷害。 嗯， 我呢兩年就開始收啦。 嗯，我大咗之后咧都有 你就反而放啦， 系啊，真系，因为我收得太紧要啊。去到有一次我好朋友结婚，佢、 嗯、 当日同我讲嘅就系、是、啊，我今日先开始真正认识你，原来我以为你系会唔同我讲好多嘢，但原来唔系噶，你系对个个人都唔讲好多嘢，系啦、啊，但系我系听好多嘢噶，任何人我都会听，我唔会同人讲，只要佢唔想我同人讲，我一个字都唔会提，咁但系佢如果佢乐意嘅话，我净系会大部分选择嘅嘢，呢样嘢系我执着嘅。选择讲啲咩，选择做啲乜嘢，其实同一件 situation 嘅事，只要你选择少少唔同嘅话咧，成、件事可以好唔一样。跟住我成日都会做一啲。啊、我唔會咯。 但係咧，即係好多人成日都會覺得咧，雙子座嘅人其實都幾啱做娛樂圈嘅，因為其實可以 即係個人底係可以好唔同的。 係啦，同埋可以變啊嘛，好、嗯、容易就嗰個嘅自己個樣啊，嗰啲性格所有嘅嘢、嗯。你只要覺得你自己由 KOL 到而家啦，就唱歌，跟住又有舞台劇，你覺得你自己適唔適合咧？ 咁講啦，雖然我話我自己係靜，咁但係其實我係有情緒嘅，我係會有諗法嘅。好、多時候我唔選擇講啫，但其實好多時候我都係屈住屈住。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就系喺演戏度可以抒发出嚟、 嗯。 我好多只熊仔头，唔系因为佢俾咗娘娘嘅身份俾我，系因为佢俾咗个好好嘅机会俾我，令人哋觉得原来我系咁样，咁我就可以好尽情地咁哔哩吧啦咁喺度发泄。但其实嗰啲对于我嚟讲系宣泄嚟嘅就，唔系演戏嚟噶。 系 咁，我真人嘅选择唔系咁样噶。一去到我自己 personality， 即系去到我真实嘅生活咧，我讲嘅嘢系根本就同佢嘅话题都唔一样。咁但係呢啲真係要留返俾自己身邊人先知囉。咁、 嗯、 但係喺一個幕前做緊嘢嘅時候，原來呢一個角色係幾受歡迎 㗎。 咁、 嗯、 我都利用咗呢個身份好耐嘅。唔好話利用啦、嗯、應該係話大家睇得開心嘅。而我都唔係話做得特別辛苦，只係有陣時我會攰囉。因為其實佢嘅 energy 係要好多、 嗯， 只係我未必會選擇咁樣做、嗯、真實嘅時候。 嗯，講到呢度咧，其實有樣嘢恭喜恭喜恭喜，因為咧， 多謝 好未過係咩？係 啦，我想知係咩？ 因為咧，你有個舞台劇咧就重演啦，今年就係呢個叫做加咗2020喺後面嘅，就係、是、我們的青春日子2020版本。 係 嗱，我想話咧，即係呢一個咧有好多嘢講嘅，因為舞台劇我成日覺得好爆，即係好多臨場嘅嘢會突然間發生。 嗯， 上次你就话饰演一个人嘅小朋友版啦， 系 今次呢个咧就 系、 是、有好多唔同嘅嘢喺入面，系咪 啊？系啊， 屋企人啊， 系啊， 系咪 啊？ 青春啊， 系啊，拍拖 系点嘅咧？ 梦想啊， 同2020有咩分别咧、 哦？分别就系咧 两个版本， 系啦、啊，分别就系喺赛马会做嘅时候咧，即系喺 Poly 嗰度做咧。場地大好多，你要嘅 energy 係多好多嘅。 嗯， 其實對於呢一個戲嚟講，我嘅角色好多時候都係做緊文戲、 嗯， 尤其佢一個文靜嘅女仔，點、樣可以用大嘅動作，但係你又要好失圖呢？其實對於我嚟講好難、嗯。反而喺呢一個場地雖然細咗，其實係觸手可及㗎啦、 嗯。 真係講緊你，我哋坐緊講緊一米五social distance。 1.5距離， 系啦，1.5距離嘅时候，点样可以表达到？其实系再细腻好多嘅，每一个眼神动作都要再细致好多，你先可以令到观众投到你嘅角色唔出戏。咁呢样嘢系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同埋有一样嘢就 系 因为观众太近咧，佢嘅五官我见得太清楚咧，我惊佢喊我又喊，即系佢笑我又笑。 同埋你好易分心。 系啊， 好近咁样望到。 冇错，果然系双子座。啱啊，啱啊，啱啊。 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我会嘅。如果我见到人望住我咧，我会突然间唔记得自己讲咩。我要讲咩啊？我会咁。 有阵时都会噶，咁但系咧，因为好彩嘅就系、是、都系嗰句啦，系 rewind 啊嘛。 嗯。 咁我哋对 台詞的背的程度 都深的、 嗯、 只是真的好像你這樣說臨場的時候可能有時候會 distract 你的時候咦怎麼辦呢那就執生了 是 是啦好彩都有一個好的 partner 的那、嗯、這個舞台劇裡面的所有演員都很投入這件事的、嗯、最怕是什麼局蟹、啊、因為其實裡面真的有笑位的大家笑的時候怎麼辦呢望著他們笑我不 是剛才你都說就說這個舞台劇裡面你是飾演一個叫做比較文靜的啦、 嗯、 但你裡面都會有自己的獨唱版本是是是的唱歌的部分 還 有是不是有跳舞的 啊是啊是 啊, 是啊是但我的部分就不算特別多、嗯、有另外一個女仔叫做 Joey 的我挺欣賞她的、 嗯、 她不是做演藝的人來的、 嗯、 但是她的肢體動作和她的、身體的放的程度是可以媲美一些演員 接 著、嗯嗯、我在這一套戲裡面其實她雖然是 未是最明但是其實我想在我的角度她是很明的了、 嗯、 她一出場大家做完這些大家一定會拍手因為其實她做的事是比主角更加多的、 嗯嗯、經常我聽很多不同舞台劇界的人都說呢因為他們 一如果要排練或者一要去演出的時候呢就整班人焗住混住在那裡就幾個月 啊這樣 是啊 跟住又不識呢變到好 friend 是直情一家人這樣的 是 的是的對於你來說都會有一個的領悟啦不如一首歌回來之後我們再講一下你的領悟吧 嗯 我想我慢慢的消失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像风一样一样从无影慢慢变透明藏在那浑浊的眼底我像是躲在包包里的空气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这里呵想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心里的秘密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委屈都留给自己 時刻，朋友圈，魔力。 敏感时刻， 朋友圈 磨砺 磨砺。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依然咧喺朋友圈入面，今日嘅嘉宾系杜小乔。 系 头先有讲开啦，你个舞台剧啦就已经有一个 rerun， 咁啊除咗认识朋友啦，入面亦都认识咗好多唔同嘅，我堪称有亲人啦，即系譬如嗰啲哥哥姐姐啊、姨姨啊咁样有好多噶啦。另外啦，亦都系咧，你入面咧就认识咗一个咧好好嘅一个战友啦，我堪称做战友形容佢啦，阿谭先生。系啦，点解咧？ 都是那句，去年我们有舞台剧的，即是专业舞台剧演员。如果我们都想做得好的话，我们一定要投入很多。无奈的是，我们两个都是拍开电视、或者广告的人，就跟舞台有少少距离。 哦，即是你两个都开头，即是不计你之前说扮一个小朋友版，都算是正式，他都是算是正式去接触舞台剧。 是啊。同埋我们的压力是来自于大家都是讲叫做做一个 leading 的角色嘛。 同埋我听人家说舞台剧演员和拍电影是很大分别的。 完全不一样。 是啊，很多人都这么说过。 这个真的真的，尤其我真的踏足过这个舞台界，有人教导的时候，更加知道你的 energy 投放要很多。你的动作不可以夸张得来，要自然得来，其实但是又有比平时的大很多的。 是。等我看看先那些东西嘛。是啦，个头要暗透。 要做得好出，但是又不可以浮夸，是这样一回事呢。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呢？亦都是因为大家想做好这件事的关系，那我和我的 partner 啦，即是Jessica 和 Victor 啦，即是我同埋另外就大家係逼住大家去了解大家好多。我係嗰一種，我唔可以淨係同你做戲咯。係 ，at least 我有少少程度嘅了解，咁我就逼住大家去傾偈啊。咁喺呢個了解嘅過程入邊，發覺原來大家嘅價值觀啊、道德觀啊或者選擇咧，都可以，咦係啱係咁樣嘅喎，原來都係可以摸定咁樣。跟住大家冇話特登真係中唔中意唔關事，純粹係越嚟越了解嘅時候，發覺互生好感啦，同埋覺得咦啱我呢個人咁樣咯。 係，我代表一啲想留意或者想睇呢個劇嘅朋友問一問先。 係 上一次19年嘅時候你做嘅時候，你點都一定要借鏡去錫一個嘴嘴嘅部分。今年啊 ，I love you 啊， 係 係咪中？演员都期待咧呢件事，同埋唔使借镜咧。 你知唔知舞台系几咁神奇一样嘢？ 系咩咧？ 两个 day one 再搭翻呢一个舞台嘅时候，我哋两个尴尬到一个位咧， 系 好似大家唔识咁啊！即系我哋明明一齐去嘅时候，都一齐去嘅，但系一搭上去开始排练啦，好尴尬啊！ 系 真系， 系咪因为太多人喺度咧？ 唔关事，完全唔关事啊！真系唔关事， 系。 我同佢都了解大家嘅，就係嗰種你一旦去翻嗰個角色，你就會覺得唔得噶，咁樣唔得噶，會俾人話噶，唔得噶，唔得噶， 即係即刻入戲， 會噶會噶會噶， 好係啊，咁神奇噶， 呢個係舞台嘅魔力咯，我覺得你試下，試下就會知嘅。Even 做觀眾都好，做咩都好，真係會有嗰種感覺嘅。 講完舞台劇啦，咁啊當然要講翻你嘅歌曲啦，《側面》 係 咁一首咧，都算係叫做回憶啲啊，情懷啲，即係話要 keep 住你伴侶嘅側面，因為你經常性都會見到佢，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正正是這樣的， 要記住啦。 果然係雙子，係咁樣嘅。當你拍拖嘅時候啦，可能大家兩口子咁企喺隔離咧，總會望住大家嘅左邊或者右邊，無論喺陽光之下或者月光之下，你傾偈嘅時候就會覺得你會越嚟覺得好靚啊呢件事，好好啊呢個人咁樣。但係無奈嘅係，唔係所有關係都可以去到最後嘅。咁你經歷咗啲嘢之後，你發覺大家唔啱，咁但係都想大家好喎。喺我嘅角度咧 ，at least 我會知道，如果佢生活得好，工作得到，咁就好好噶啦。咁嗰陣時我係未識而家嘅partner 啦。咁但係佢係知道曬所有嘅故事嘅，即係來龍去脈，佢完全知道曬嘅。我覺得最感動的是他 even 是一個 partner 都好啦。 哦，即係你錄呢首歌的時候，他仲未係你的戰友嘅。 佢係噶，佢係。 哦，已經係噶啦。 係噶，係。但係佢知道曬全部嘢咯。跟住，但係佢都撇除自己開心唔開心呢個因素，因為其實佢真係唱歌好叻。咁佢就俾咗好多意見俾我點樣去唱呢首歌。咁但係佢講到一樣嘢，我覺得最開心嘅係，其實技巧呢啲你唔好理啦，因為呢一首歌係你嘅，咁你唱你嘅感覺出嚟，咁大家就會俾你感染到噶啦。咁呢樣嘢係我覺得，多 謝你啊！即係含住淚咁講呢一樣嘢。 我終於明白你哋兩個點解咁 sweet sweet 啊！佢係放鬆緊你成個人，你只係做自己嘅嗰樣嘢就係你啦咁樣。但係我想話，好好奇嘅就係、是、嗱，頭先你都講啦，熊仔頭就係你直腸直肚嗰個係你啦。 嗯、 但係咧，你就算派嘅兩首歌都係比較含蓄啲啊、情懷啲啊，或者係文青啲嘅 feel 嘅。咁其實咧，你兩者係好大分別嘅喎。你係咪特登係想刻意分咗，就係唱歌嘅時候個路線就一定係行呢邊嘅，拍嘢嘅時候先至去拍第二邊咁樣咧？ 好多時候拍劇同埋拍戲咧，都係表達緊某部分嘅自己嘅、 嗯， 但係我可以調整嘅空間唔多、 嗯， 因為已經有一個角色喺度。咁、嗯、但係歌好唔同，歌可以藉住歌詞同埋歌意咧去講自己嘅心聲。 嗯， 我好好彩，我揾到一個我幾中意嘅創作人啦， 嗯、 謝千紅小姐啦。咁、嗯、其實我諗住，我從佢做第一隻歌《抱抱你的空氣》嘅時候咧，我已經決定咗，嗯，我嚟緊三首歌，即係一共三首歌、 嗯、 都應該要揾佢做嘅。佢、 嗯、 係我真係拉住佢聽我嘅故仔，聽我嘅心路歷程， 聽到佢話得啦，我聽得明啦。 佢都係個幾叻嘅藝術家啦，我會咁形容佢。佢聽得明我講嘅嘢，佢都知道我想要啲乜嘢。咁、 嗯、 佢就將我嘅心聲擺喺歌詞度，以歌回意。咁、 嗯、 真正表達到我嘅嘢，我諗喺呢兩首歌係幾可以。都系讲，我系想留喺我自己嘅世界，亦都系想讲，我有中意嘅人，我想你好， 嗯、 我都想我自己好，咁各自喺各自嘅生活度发挥最大嘅所长。 但我想话啦，第三首歌系咪依然都系咁样咧？定系都会啊？都会填翻啲噶啦，都唔会好似今次呢首同埋对上嗰次咁样咧？ 其实咧呢首歌嘅歌词唔系最开心嘅，但系好、嗯，但系好 未去到最悲伤咯。 系啦，未去到最悲伤，但系我演绎嘅时候，我真系冇办法，我系嘴角向上扬到一个位咧，真系笑出 嚟。你谂起你男朋友啫。 第三步，我原生未認識佢嘅時候，我已經係想逼住自己走出咗一啲唔好嘅情緒噶啦。咁、 嗯、 所以係咪個方向呢？我都係想話你一定要靠自己嘅努力去做咗一啲嘢嘅。咁、 嗯、 但係未定係入面係最主要係講咩？咁、 嗯、 但係而家更加覺得係一定係你唔開心嘅時候一定有，但係你要點樣做點樣處理？你自己選擇啦，但係希望你將來行嘅路都一定係 positive 嘅。 嗯， 就係咁。 係喺呢度咧，就聽下杜小橋嘅歌曲啦，《側面》啦。咁啊，感受多啲關於杜小橋嘅故仔同埋雙子座嘅一面啦。 多謝阿姨。 好啦，嚟緊啦，下一次我再同你傾偈啦。咁啊，keep 多啲正能量啦，好唔好啊？ 加油！ 到時就好啦。咁啊，今日 thank you 曬你，拜拜。 阳光洒在你左边的脸，站在你右边看着你的轮廓浮现，谢谢你的笑脸，陪着我到处去漫游，在这小小宇宙，跟我走啊走。人海之中碰到几多张脸，过路还是擦肩，风景留给我纪念。唯独你不管阴天雨天，共我细看景色幻变，无论天色怎变，也在我身边。记得这侧面，明天不知道天色会否变，世事太难预计，前面有太多。 混转，也会在彼此的天空中闪啊闪。独自远飞，就算相隔万里，也会记得这侧脸。阳光洒在你左边的脸。 而家听紧嘅杜小桥嘅侧面，一阵间十二点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师兄祠堂。敏感时刻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